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挺山队问题对策协议会24号发表声明，要求外交部公开有关日军星罗问题协议的协商文件。